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10面，倒数第七行，从第二句看起啊，倒数第七行，610面。今极乐诸菩萨居文殊大士之智德，寥寥见自性，故为最深佛田，堪受一切人天之供养。这一段经文讲到佛田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福报。福报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修来的。为什么可以修来？因为它的因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有，迷失了自性呢，就丧失掉了，所以要觉悟，觉悟呢，就把性德再找回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人不能没有智慧，啊，智慧跟福德全是自性里头有的。我们中国老祖宗很早就知道。啊，所以《论语》里面记载着，我相信那不是孔子说的。夫子是圣人，绝没有妄语。他老人家说他自己这一生的做学问的态度，啊，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圣人呢，给我们做榜样啊。述而不作呢，就是说明他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是个很普通的人啊。那么他自己所学的、所修的、所教人的、所传到后世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他只是述说而已，啊，就是没有创造发明。对古人呢，信而好古，啊，古圣先贤传下来的东西，他相信，他一点都不怀疑，依教奉行，而且非常欢喜。啊，这是父子一生成为圣贤的大德。啊，那么现在人都喜欢创新，能不能创出新东西呢？难。创出什么新东西呢？是稀奇古怪，违背性德啊，其结果呢，就把世界搞乱了啊，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啊。圣人是不是智慧能力不如我们呢？不是的，他们非常聪明啊。近代30年不长啊，近代这些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研究量子，研究宇宙，他们所发现的，我们读他的论文啊，他所发现的完全是中国古人呢都知道的，都讲过了，把佛经讲得更详细。我们在想，为什么他们知道，就不能不承认他们有智慧啊？智慧从哪里来？ 论语里头夫子说过，人心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而是什么呢？人性啊，他什么都具足，人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啊，有德行，有能力，有圆满的相好，相好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福报，他都有啊。啊，佛承认，道也承认，啊，中国儒释道三家对这个问题都是非常肯定的态度。啊，那佛告诉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们晓得佛的智慧，佛的功德啊，佛的相好都达到究竟圆满，没有人能超过了啊，那是自信的心得，本来圆满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一念不觉，自性里面跑出一个无明，自性跑出无明不是真的，是假的，这就是一念的迷情。啊，很可惜的，他没有回头，没有回头变成什么现象呢？越迷越深啊！谚语所谓极重难返，变成回不了头来了啊！几时迷津呢？给你讲真话就在当下啊！为什么呢？时间是假的，没有过去未来，空间也是假的，没有远近距离，这个事情现在科学证明了，都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讲的啊。能不能证明呢？能，佛家最重视的就是要证明，那么这是科学的精神，科学就是拿证据了，佛法拿证据。你看佛法讲的，头一个叫你信，然后叫你理解，搞清楚搞明白，再一个你依教奉行，你就这么做去，后面就真的了啊。我们行没有到正德，佛不承认啊，你有成就，不承认你的成就，一定要证，证上证一定要跟他的见解相同。为什么？那是真理，永恒不变啊！最重视是真呐，真也有层次，有前身不相同。最前的阿罗汉啊，阿罗汉证明六道是真的，真有其事。啊，但是这个事是虚幻的，就像做梦一样，梦醒了就没有了。阿罗汉怎么样？他梦醒了啊，这是第一个啊，在真的是第一个层次，最低的层次，六道是假的。但是你要不知道，就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啊，梦到老虎要吃你，吓得一身冷汗，吓醒了啊！吓醒的是梦，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在梦中晓得这是假的，那血色未虎那多好呢，那就不必那么害怕了啊！不知道是假的啊，这阿罗汉 菩萨证的层次比他高，比阿罗汉高啊。所以在四圣法界里面，他四个阶级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前面两个是小乘阶级，就是初阶，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十法界里面菩萨跟佛。啊，最高这个层次呢，是十法界之外的了，不在十法界里头了，是脱离十法界了。啊，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我们学了很多，现在也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十宝庄严土以什么成就的？那这个宇宙从哪来的？凭什么来的？无始无明的习气，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那个十宝图也没有了。符合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没有说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图例外，没讲这个话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到现在德国普朗克证明了啊，这是近代的物理学家，一生专门研究量子啊，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学生也有这么一个杰出的人才啊，他告诉我，他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啊。那在佛家呢，不是这个世界，是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有没有物质存在？没有啊。普朗克发现了这个，他专门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研究到最后被他发现了。所以这个科学发现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啊。追踪到最后啊，物质原来是精神产生的幻觉啊，所以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就是我们的念头，念头变成的这个物质现象。那么这一桩事情佛经里面讲的比他详细啊，他说出来跟佛经是一样，但是他没有说出数字，佛经上有数字啊。这个现象怎么产生呢？就像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啊，电视太细腻了，不容易体会，电影容易啊。以前我们的电影，这是电影的底片啊，大概这一卷呢有24张幻灯片，在电影放映机里面一秒钟啊，你看镜头打开，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它是不动的呀，幻灯片呐、啊。但是它很快，啊，马上进去关起来了，啊，在第二张出来了，啊，第二张打出来，它用速度太快，一秒钟24张，你在一秒钟看到那个荧幕上啊，哎，就觉得好像是真的，真有其事，你没有办法一张一张的分别的，其实张张都不同，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啊。这么个事情呢，你在这个画面上看到好像，哎呀，真有东西啊，啊，真有物质现象存在啊。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这些物质现象怎么回事？跟这个原理完全相同，速度快了。电影一秒钟24张，那我们现前一秒钟呢， 他没说，他是极快的速度，他说不出数字出来，是佛经上有。佛经上这一秒钟多少次呢？1600兆。啊，普朗克直射极快速度。啊，这个意念，可见在我们的念头啊，佛讲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也就是当处出生，当处灭，就跟这个电视荧幕一样。啊，你看镜头一打开，当处出生，马上关起来，当处灭尽。啊，时间空间也都是幻象，啊，全是意念造成的。这就是佛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太重要了。那么这意念从哪里来的呢？普朗克也在追究啊，但是他没办法，他给我们说了，意念从哪？意念是无中生有啊，我们听了懂啊，用大乘经上佛说了，从哪来的？就是性本善来的。所以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个善是什么？什么东西都具足，你自心里都具足，你只要有念头，它就能出现啊！这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所以这些科学家这些年的成就，我们还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经不是宗教了，它变成科学了。变成高等科学啊！科学家不能证明的东西在佛经里头，没讲清楚的东西佛讲得比较清楚，妙极了。那意念是什么？意念就是意念，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也不是是从意念不缺里头产生，意念缺了它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诸佛菩萨的那个世界也没有了，也不是真的啊。不过它存在的时间很长久啊，存在时间讲3个阿僧祇劫啊，我们常讲无量寿啊，它那个世界永恒不变。为什么变？它那个里头人没有分别，没执着，所以世界永远美好。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念念都有分别之处啊，所以把它搞坏了。那明白这个道理呢，今天地球上灾难容不容易解决？很容易啊。像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所说的啊，这是去年他们这一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会啊，讨论一个专题，2012就是明年玛雅灾难预言，讨论这个问题啊。我看这个报告的结果，有一半承认非常可能，另外有一半承认灾难是有，不会那么严重啊，这两个比例几乎一半一半的啊。我们对于这个结论很理解啊，这个美国布莱登说的很好，怎么应对？他告诉人，希望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是那个灾难没有了，化解了，而且会把地球带到更美好的走向。啊，这个话我们听了 同意肯定，为什么？佛经也是这么说，佛教我们断恶修善，他说弃恶扬善。那后面两句话跟佛讲一样，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人的意念呢可以改变世界，科学不能啊。科学为什么？因为科学他研究的一个核心呢，他是物理。啊，他没有知道这个物从哪里来的。啊，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没人说过，这普朗克是第一个。啊，这是他发现的。啊，物理能发现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念头能解决问题。啊，日本东京江本身波斯的水实验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啊，他在琵琶湖做了一个实验。日本琵琶湖很大，像海一样。啊，在一个海湾，这个海湾是死水，20多年来脏乱，那气味很难闻。啊，20多年，他找了350个人。找了一个老和尚，他告诉我90多岁的老和尚，啊，带着大家在湖边做祈祷，时间1个小时。啊，祈祷真是非常简单，让这350个人跟着老和尚，这1个小时希望大家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只想一句话。湖水干净了，动这么念头啊，后头加3个字，我爱你啊，对湖水，湖水干净了，我爱你，心里想着这桩事情，口里就念着这句话，350人念了1个钟头，到第3天湖水真的干净了，过去难闻的味道没有了，啊，湖水非常清，风平浪静，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外面景象都照在湖里头。每一期来采访，啊，这个报纸电视都播放，很值得人惊讶了。我一吃了6个月。一次祈祷效果维持6个月。于是我跟江门博士说，你应当每2个月去祈祷一次，你那个湖水不是永远干净了吗？那这是意念能改变外面物质环境啊。懂得这个道理，是今天这么多的灾难，地球灾难，我们用好的意念啊，地震，我们大家集体一个意念，对，地震没有了，地震没有了，真的也没有了。啊，海啸没有了，海啸没有了，海啸真的就没有了。啊，集体意念可以能改变，这个道理佛经上讲的非常透彻。啊，因为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境随心转啊，相随心转啊，相随人对个人啊，我们个人的这个相貌、身体健康状态，谁做主啊？念头做主。啊，只要念头清净，就 就健康长寿啊，什么药物什么补品都不需要，粗茶淡饭啊。过去我李老师李炳南老师告诉我，人正常寿命200岁啊。那为什么人活不到200岁呢？自己把自己糟蹋掉了，不知道保养，所以这个人像一个补机器一样啊。正常寿命应该可以使用200年，你不知道自己糟蹋自己啊，糟蹋自己的。我写了简短的这本的东西，我今天要把它加一句进去。啊，这是上一次大家看过的。我加一句放在前面第一句。杀盗淫妄酒，是一切恶业呀。那你造的恶业，杀盗淫妄酒啊。那为什么会造这个呢？你因为有贪嗔痴慢疑啊，是一切病因啊。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呢。你看你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糟蹋自己身体了。你如果不造杀盗淫妄酒，就不没有这个东西，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这痴慢疑，情绪里头没有怨恨恼怒烦，你就健康长寿啊。有这些东西，脏腑失调就是你会生病了。天地变异啊，现在地球产生变化，这是一切变故。疾苦短命，自然灾祸，这是一切病的报啊，因缘果报啊。啊，怎么救呢？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病的药。你能把仁义礼智信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无戒，仁是不杀生，义是不偷盗，礼是不邪淫啊，智是不饮酒，信是不妄语，就五戒嘛。你看看中国老祖宗讲的五常，佛家讲的五戒，就行了。应该要求自己把它做到，你就健康长寿。不但你健康长寿，你能够把所有一切疾病都转过来，都化为乌有，而且你居住的地方没有灾难，不得了啊！老祖宗比我们聪明啊，比我们醒啊，啊，不能轻慢呐。啊，所以了解啊，佛法没有别的，佛法讲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好在现在的科学把佛经里面讲的这些关键的地方，最难懂的地方，用科学的方法把它证明了，好事情，这很值得我们鼓舞啊，我们肯定佛陀的智慧啊，菩萨的智慧，肯定他们的德行，肯定这些智慧德行能够化解灾难，能够解除我们的病苦，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应该得到的福报啊！福报第一个是寿命，200岁是正常的寿命，你应该要得到。啊，这是机器可以管用这么多，可是这个机器里得有灵性啊，这个科学家也发现了，那就是 物质里头有灵性，一粒沙子，科学家讲的沙子比沙子更小啊，原子、粒子、夸克、量子，越分越小。那、黄念老学科学的，他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也是最近科学家发明中微子啊，也就是量子，小到什么程度？原子我们知道很小，肉眼看不见的啊，原子当中是一个原子核，周围环绕原子核的是电子啊，那电子就很小了。他说微中子跟电子来相比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换一句话说，100亿个中微子才组成一个电子。中微子的能量非常大，能够穿过，我这后面有个简单的记载，他说能够穿过10亿公里，记住10亿公里，不止一个地球啊！我们地球从中国到美国，我们飞行是10000公里。中国这个太平洋，横渡太平洋10000公里，11公里，多少个地球啊？中微子能够轻易穿过，那么这么小的东西，它是物质，最小的物质不能再分。这物质里头有精神，就是受想行识，它有这个东西。所以整个宇宙啊，科学家现在知道是有机体，没有死东西，全是活的。那么小的东西是活的，因为它是活的，所以它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我们让它看美好的、听美好的，我们给它好的信息。仁义礼智信最好的。那他的回报就变得越变越好。这世界就美好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差别啊，一样的呀。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我们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那个世界上的居民心好，念头好，行为好，没有一样不好。所以感得的山河大地啊，被人称之为极乐世界，道理在这里啊。那我们今天犯的这个毛病，正像这里所说的，杀盗淫妄，这你干的啊，贪嗔痴慢，这是你的心。怨恨恼怒烦是你的情绪，都不善啊！所以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是不能怪别人的。佛法里面常说自作自受，决定不能怪别人，别人跟你毫不相关，痛是自己做的。那我们现在讲修行，修什么？就是把这15个字去掉。这叫修行，身决定不干杀盗淫妄酒。心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疑，情绪决定没有怨恨恼怒烦。你能把这15个字去掉，就保证你健康长寿。 啊，我最近这个时期常常参加国际上这个和平会议的活动啊，与会的人员未别的，一见面几乎每个人都问那个法师，你怎么保养的？那你用什么方法保养？我什么都没有啊。那饮食起居很平常啊。啊，说老实话，就是这些东西比人家少一点。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什么补品都没用过。你想问问你要每天喝什么补东西，我说自然是呀。啊，这些东西没有了，身心好快乐。啊，贪嗔痴慢断掉。名闻利养要舍掉，不干这个东西。啊，要记住，活在这个世界，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跟任何一个人没有利害冲突，多快乐啊！人家给我做朋友啊，啊，他什么都不需要防备呀。我说这个人是好人，啊，绝没有害人的念头，绝没有害人的行为。啊，别人伤害我，我接受，我又不把他放在心上，快乐了。如果我放在心上，不就有怨恨恼怒烦了吗？不放在心上，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假的不是真的，何必当真呢？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为什么有这种行为？误会嘛，误会人之难免啊。啊，永远用一个真诚、清净、平等心待人接物，成就自己的功德啊，成就自己的智慧，就是像极乐世界的菩萨都具有文殊菩萨的智德啊，寥寥见现，所以他成为最殊胜的佛体啊，别人对他的供养一定得福报啊，贺一贺是名的意思，一是圣的意思。雄猛，《法华经》受记品曰：“大雄猛世尊。”这“雄猛”两个字，赞叹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世尊把一切烦恼都断掉了，这叫雄猛啊！中国这个“雄”这个字，英雄啊，英雄的定义。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能做到，英雄。啊，所以佛寺院里头大雄宝殿，那里头是谁呢？释迦牟尼，称释迦牟尼佛为大英雄。啊，别人做不到，啊，就是把烦恼别人断不掉，他能断掉。啊，见思烦恼断掉了，尘沙烦恼断掉了。无名烦恼断掉了，他成佛了。啊，佛法里的说，见思烦恼断掉了，证阿罗汉；尘沙烦恼断掉了，成菩萨；无名烦恼断掉了，成佛。烦恼这三大类，三大类他都断得干干净净，称他为大雄啊！啊，勇猛精进呢。所以称为雄猛啊，猛是猛劲。净言疏云，佛于世界最为雄猛啊，也是这个意思。无为者，于大众中说法无所畏惧之德，因为他智慧圆满，德行圆满，对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啊。 他上台给大众讲演，不会怯场。啊，这是说法无为之证。啊，又《大乘一章》里面说的很好，说化心不切，名为无为。化是教化，教化众生的心，没有畏惧啊。一般人做不到啊！啊，我们在教学当中战战兢兢，啊，我记得十年前我讲经教学43年，啊，遇到了格里菲斯大学的校长，啊，昆士兰大学的校长，他们问我一句话，就是法师，你43年教学当中，有没有遇到学生提出问题，你不能解答？我想了想，好像没有啊，但是我们战战兢兢，不敢说，我能答的答复。不能答复我就说不能，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格里菲斯校长，你是真正一个好校长。哎，我就没想到他决定遵守我博士学位。我这个博士学位考试就这一句话。啊，那么这个学位送给我之后，好像是2年之间吧，啊，南昆大送一个学位给我，印尼回教大学送一个学位给我，啊，可是我们不敢了，真的是不敢了，啊，总是小心谨慎。夫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绝不勉强自己。那我们话都说在前面，我没有成佛，我没有开悟，我知道的我就答复你，我不知道那你不能怪我。啊，可是真的是没有遇到不能解答的难题。啊，所以教化众生的心不切，佛菩萨可以，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还是战战兢兢。啊，去化度众生，无有切入之心，名为无为。相好是32相，80随心好。确实，相随心转。啊，你尽量去修心，心地善良，相貌会变得很好。啊，懂得这个道理，就别去搞美容了。美容是要命的，是破坏你自然现象啊！啊，我在澳洲有一个义工，年岁也不大，他40多岁，啊，我常常看到他非常痛苦，你怎么搞的啊？有什么毛病啊？啊，他年轻的时候爱美就美容，20年的时候毛病都发作了。哎，我说你自作自受啊！父母生下你那个面孔啊，那是天然的，你要想改变他，你修德。那佛在经上常讲啊，相随心转。我们要随心转，你看欢喜的时候你的面孔很好看，那你烦恼的时候你的面孔就很难看，不就是常常变化吗？一个道理，如果是常生欢喜心， 你的面孔变得越来越好看。啊，心地清净，心地平等，心地喜悦，起心动念与仁义礼智信相应就行了。老祖宗千万年教导我们总纲领只有四句话了，这我们叫做四科啊，四个科目啊。啊，第一个就是五伦，五伦是讲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不是，是自然的，这叫性德。那父子是自然的，啊，夫妇也是自然的，君臣、领导与被领导，这都自然的。啊，长幼、朋友，那通通属于自然的。啊，所以老祖宗教导我们，处理这些自然，用什么心态？啊，父子有亲，亲爱，亲爱是天性。没人教的啊！你看婴儿，四五个月，这个时候，你看父母对待这个小孩，婴儿，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你看他这个眼神，你看他的表情，他对父母的关爱，能看得出来呀！啊，所以父子有亲啊，在这个时候非常明显。一点都不假，中国老祖宗知道教育就从这里生下来的。那为什么呢？老祖宗希望这种亲爱，天性的亲爱，如何能把它永远保持，不要失掉。所以中国教育头一个目的就是这个，太伟大了。第二个教育目标呢，是希望这种亲爱发扬光大。啊，不但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祖父，爱你的叔叔伯伯，啊，就是爱你的家族。啊，再扩大呢，爱护啊邻里，啊，邻里相当的邻居爱护。啊，再扩大呢，爱护社会，啊，爱护国家，爱护民族。到最后凡是人皆是爱，爱护天下了，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是中国传统教育，这爱的教育啊。啊，这个爱里头有德行啊，啊，所以从这个教育这个关系当中，如何能把所有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非常融洽啊，这才提出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常是永远不能改变，不管在什么时候，太平盛世或者是世界为乱，都不能改变啊，一切时一切处守定了啊，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呐，义是合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理如法，合情，面面都顾到啊，合情合理合法啊，礼是礼节重要，决定不能够荒废掉。特别是亲人之间啊，古时候夫妻有礼啊，啊，父子兄弟都有礼节，不能说这天天在家里胡别个了搞这一套，哎，这套关系很大，有这一套你家里不争气啊，如果废掉之后就会有妄念起来啊，慢慢到最后变成父不父子不子啊， 那是家破人亡。礼可以维护自己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再维护你的家庭，维护你的邻里乡党，维护社会，维护国家，维护世界，以致用大义在啊，太大了怎么能不讲究呢？中国从汉武帝采取儒家的学说来治国来教育全国的国民，一直到满清改朝换代多少次，但是这个理念没有改变，通通是以礼治天下在中国人家这是真理啊，礼要不讲了，社会就乱了今天世界是动乱的世界，没有一样不乱，什么原因？礼没有了他没有了，我要有，他乱我不乱他乱生活日子过得很苦，我守住我日子过得很快乐我们今天把父母老师照片都供在讲堂，这什么意思？提倡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用意在此地。我们每一堂课都要向老师鞠躬，都要向父母问候，念念不忘，明德归厚忠厚老臣怎么培养出来？就是这样培养出来忠厚老臣人有福吃亏不要紧老祖宗告诉我们吃亏是福能够吃亏的人，这个人一定有福报有厚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占便宜的人不是好，没有好报处处想占便宜，后头有麻烦这个要懂得因果的道理向好三十二相八十岁行好去向好我们都喜欢要贺一那是光明殊胜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容光焕发这个都是内心修养表现于外面，所以存住心而行于外是这么道理欢喜你看内心自在，行是身体，容是容貌，活跃欢喜活爱雄猛无畏，那是表菩萨的实德，勇猛精进说法无畏真的你有学问有德行又有爱心，愿意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有善巧方便你的事情做得很圆满复兴仪容为神无比大雄不起，至于相好是专职深深我们身体健康虽然年老不衰不需要保养只需要心地清净善良你就能做到所有一切保养 说老实话都有副作用。啊，依照中国传统那很好。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很少有副作用。啊，现在这些补品不可靠，我们碰都不敢碰。啊，健康身体靠这些东西，你就吃出病出来。古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少接触好，最重要的养心。啊，心要善良，心要清净。下面说功德辩才，表菩萨具种种其他的功德，与种种无碍的辩才。啊，功是修学的功夫，你真下了功夫，你就得到了。那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辩才上。啊，所以说辩才无碍呀。啊，具足庄严，庄严就是我们讲的真善美好。啊，这总结以上这些赞叹，如来以福德智慧庄严其身，那不用其他的。啊，这些。与地位与财富不相干啊。大圣大贤他们具有大德了，他知道人生在世的时候要有德要有命啊，命里面没有很高的地位，没有大的财富，不求。那孔老夫子就给我们做出榜样啊！啊，大德，他懂得命，懂得运，啊，所以要有德，有命，啊，有德没有命没有关系，你这一生活得会非常快乐。幸福美满。如果有德又有命呢？你要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有命啊！这就是说明，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在这个世界，他不妄求，他不攀缘。啊，佛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对了。这多自在，多悠闲呐！啊，慈诸菩萨具足智慧。智福之庄严超于一切世界，此乃极赞菩萨的真实功德，至为稀有。啊，这些就这些话，赞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菩萨是谁啊？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这个经讲得很清楚啊，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大菩萨啊！这是阿弥陀佛教出来的呀。阿弥陀佛在西方干什么事情？西方不是个国家啊！我们讲极乐世界，它不是个国家。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么多，从来没有说到。极乐世界有国王，有总统，没听说过。 佛没说过，极乐世界有政府没说过，极乐世界有四农工商没说过啊，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做出总结，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只有老师学生，阿弥陀佛是老师，那些菩萨是学生啊，学生确实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啊，凡圣同居图是小学，方便有余图是中学，十报庄严图是大学，等觉是博士班。佛给我们解释这些啊，是诸佛如来阿弥陀佛发心在那里办了个佛教大学，欢迎我们去就读啊，没往生的人去上学去，到那边是成就什么，毕业就是佛，就成佛了啊，到极乐世界是求学去的啊，也就是一定要得到智慧圆满福德圆满啊，这才叫极乐世界，这是真实功德，所以超于一切啊。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经文，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近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啊，语言而成见。阿难，我今六十，比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呢，百千万劫不能穷尽。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总结啊，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第三大段，诸佛共赞啊，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啊，说你好啊，表诸佛为作证明，同声赞叹真贤大师的身啊，从这个地方显示出一个什么问题呢？阿弥陀佛是好老师，他会教啊，他把每个学生都教好了，个个都有成就啊，这个了不起啊！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到哪里去找这个老师？啊，十方世界找这样的好老师都困难啊，所以我们在许多大乘经里面看到，几乎每一政府都把他的学生送到极乐世界去修修啊。佛在此地这一部经上劝勉我们念佛往生净土，这就不就是把我们送到极乐世界去留学吗？啊，而且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做法，十方刹土所有诸佛几乎通通都是这个做法，说明极乐世界是真的，真好啊！每一尊佛都保送他的学生去上学啊，所以这经文第一句常为诸佛所共称赞啊，没有一尊佛不赞叹极乐世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啊。下面是说实际状况，就近菩萨住波罗蜜啊，波罗蜜是印度话梵语啊，我们要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就近圆满，就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修的每一个学苦都达到就近圆满啊，都拿到就近的学位， 究竟的学位叫佛陀啊，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啊，就像我们现在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啊，这个一定要晓得，世间的学士等于佛门的阿罗汉，硕士等于菩萨，博士等于佛陀，最高的学位，是三个学位的名称。现在很多人不研究佛经，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以为是迷信的啊，而且佛法这个学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拿得到。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怎么会拿不到啊？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佛教给我们放下见思烦恼，你去证阿罗汉，第一个学位拿到了。放下分别，对于一切法不再用分别心了，菩萨学位拿到。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哎，佛陀这个学位就拿到了。说得很容易，做得很难啊，不容易做到。啊，真有人做到。那在印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啊，他30岁的时候，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啊，他完全代表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释迦牟尼佛是知识分子，聪明好学，广学多闻。啊，19岁放弃王位。啊，他父亲是国王。啊，放弃了这个富裕的宫廷生活。啊，出去做苦行僧，去求学。啊，这一出去12年了。啊，当时印度在历史上成为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他所有的宗教都学过，所有哲学的学派也都学过，学了12年。啊，30岁的一年，把自己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就入定。啊，印度入修禅定是非常普遍，每一个宗教都修禅定，每一个学派也修禅定。啊，禅定里面呢，空间维持没有了，所以婆罗门的4禅8定啊，这就是定的功夫分8个阶级，最高的第8定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你把6道的事情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6道。上面道飞翔飞飞向出天，天有28层啊。下面道无间地狱，这范围多大呢？用现在的话说，10万亿个银河系，就10万亿个银河系，这里面情形他全晓得，阿罗汉。啊，那么佛的智慧当然更高了啊，所以他把12年所学的放下了啊，12年所学的宗教放下了， 所以学了些哲学也放下了，这才一下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拿到最高的学位。啊，这个学位得到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所以世尊是30岁开始教学，79岁过世，教学49年。经典上没有说他哪一天放假。这个老师太难得了，49年教学没有一天放过假。啊，而对于教学这桩事情乐此不疲啊，非常快乐啊。啊，一个人也教。10个人教。啊，几百几千人也教。从来没有拒绝过的。只要你去找他，他一定教你。啊，而且呢，他不分国籍。他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啊，也不分文化，不分男女老幼，只要跟来他都教。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搞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不要学费啊，不收学费啊，太伟大了，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啊！啊，所以我们肯定佛陀是教育家，跟宗教不一样啊。啊，他知道有神、有天神、有鬼神，那都是凡夫啊，那都是他教的对象啊。不但教人，他教鬼也教天呢、啊。那什么地方跟他学，他就要教哪里啊，无所畏惧啊，真的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啊！他的学生这些菩萨们要个个都如是啊！啊，现在佛不在世了，经典留在世间，我们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能不能达到？能。啊，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啊，我跟张家大师见面，第一天大师就叫我看破放下。啊，那个时候我对这两句话似懂非懂，好像懂，啊，实际上是不懂。啊，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明白了。啊，我们刚才讲，放下贪嗔痴慢疑，放下怨恨恼怒烦，放下杀盗淫妄酒，这什么程度啊？阿罗汉，学思最低的程度，不高。啊，可是这个程度的时候比天人高啊，天人比不上啊。啊，所以你能这样修学，你如果是在六道里面，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啊，如果再进一步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见思烦恼断掉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那么我们修学的这个断贪嗔痴慢疑，断怨恨恼怒烦，啊，断杀盗淫妄酒，这是非常好的基础。有这个良好的基础，向上提升一点都不难。啊，也就是你已经具备拿到佛学里面这些学位的条件了。 啊，没有这个条件，学位拿不到。啊，究竟菩萨住波罗蜜，波罗蜜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每一个科目都做得非常好，都圆满。二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三摩地是禅定啊，禅定有很多种方法得到的，所以叫住三摩地。我们现在用的什么方法？用的持名念佛。诸位晓得这是修三摩地啊？啊，怎么个修法呢？我们遇到顺境，遇到善缘，顺境就是环境好，非常美好。善缘什么？你遇到人都欢喜，啊，都是你对你很好的人，这个就容易生贪爱。要一生贪爱，麻烦大了。为什么？贪爱是烦恼啊，那贪嗔痴慢疑特烦恼。那不是好事情啊，在这个环境里头要有智慧，不生贪爱啊，生感恩啊，绝对没有贪念。如果是逆缘，环境不好，处处有障碍，人事不好，恶缘啊，都是来找麻烦啊，来回报嫉妒的啊，甚至陷害的，这个环境的不生怨恨啊，一生怨恨又到烦恼去了，这叫真正修行的功夫啊！总是以清净平等心来对待一切环境、一切人事啊，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就对了。那环境来实在忍不住，都习气很重啊，怎么办呢？通通归在于佛号，叫会念佛啊，贪念心起来了，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阿弥陀佛没有贪心。怨恨心生起来了，阿弥陀佛，怨恨心没有了。用这一句修三摩地，叫念佛三摩地，这叫真会念呐！啊，念佛的人多，会念的人不多。会念的人把烦恼习气全念掉了，没有了，他就成功了。啊，天天念佛，烦恼习气不断，都没有效果。啊，虽然不能说他没有白念。他念的时候只是在阿赖耶识里种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啊，在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啊。你说哪一生才得受用？哪一生你能够用这个方法把你的烦恼习气给扶住，先扶然后把它断掉，成功了，那叫慧念呢啊，这样念佛跟修禅没两样，比修禅方便，比修禅容易，因为他一切时一切处都能保持功夫不断，这个太殊胜了啊！不生不灭，《涅槃经》里面说。涅槃是梵语啊，涅翻成中国意思是不生，盘翻成中国意思是不灭，不生不灭了，这叫大涅槃啊。又维摩经曰：法本不生，今则无灭。这个涅槃的境界是真的 阿罗汉见到了边缘，叫平等涅槃，没究竟，佛究竟，啊，到最高的修为，完全明白了。那么我们看看德国普朗克博士，他接近这个边缘，他看到了，啊，他看到物质的真相，看到念头的真相，但是他现在不知道这个真相从哪来的，啊，跟报告里面指出，意念是无中生有，啊，这个现象在佛法里面就叫涅槃，他没搞清楚。啊，那么最后这个意念从哪里来的，他能不能搞清楚？不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用第六意识，第六识就是我们的思想思维，这个能力非常大啊，意念念能够生一切万法啊，这个意念的根本是自信，我们东方人讲的信啊，本性啊，本性他看不到，为什么？本性没有现象，科学跟哲学研究都得有对象啊，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或者自然现象，它一定有现象。那么本性呢，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这个精神现象，它通通没有，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它。所以佛说为真方知啊，怎么样才能见到呢？你不用思维了，不用思想了，你不用这种心了，你就见到了。因为你这个心是妄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啊，妄只能够见到妄，见不到真。真呢，要用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佛家讲的说，真心立念啊，你有念头就不是真心了。所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见心了，就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所以科学家就差这一点点。你看到了边缘呢，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能发现阿赖耶真不容易啊！三种现象都是阿赖耶发生的，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现在科学家能量，阿赖耶的转向就是精神现象啊，科学家称为信息，阿赖耶的境界下，科学家称为物质。所以普朗克把阿赖耶观察到了啊，这是大乘教里面讲的极限，用思维想象的第六意识啊，达到这个极限，再也没办法了。哎，再你说你把这个放下，我不用思考的念头，什么都没有，清净心见到了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见心了啊，那就成佛了。所以科学家离佛很近很近，他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他就见心了，见心恍然大悟啊，这个意念从哪来的清楚了，能量从哪来的清楚了啊，那就叫什么佛知佛见啊，你的这个看法见解跟佛所看到的完全相同。这小乘呢，依又于涅槃之理而观不生不灭，趋于平空啊，小乘人看的不生不灭浅，没看透，大乘则从空入假， 于有为之思想上啊，显不生不灭之理，当向即道，即事而真，故能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日穴万缘一心空寂，乃能于不时忍辱六度悉皆究竟，而人安于不生不灭诸三摩地中，不是第一。这就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啊。小乘入于不生不灭，他什么都不干啊。大乘不然，大乘知道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一桩事情啊。四相可以随生灭，心不生不灭，这才叫真的不生不灭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这几句话来说啊，当相即道，即事而真，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日缺万年，一心空寂。我们今天的事情，我们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就会碰到有问题不能解答。为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用的是什么？知识。那不起心动念呢？他用的是智慧。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不用思考啊。我们能相信吗？能信。为什么？有证据啊！你们去看六祖坛经，唐朝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砍柴为生啊，樵夫啊，樵夫现在一般人不知道啊。什么叫樵夫啊？现在这个世界没有这个行业了啊。我们在抗战期间啊，抗战时候中国的大后方还过着古老的社会生活啊，城市里面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瓦斯啊，城市里面的人生活什么？要买柴，要买水，所以有这个行业，到外面挑水到城里来卖，啊，一担水几个铜板，啊，砍柴，山上砍柴来卖柴，那沙家烧的是灶啊，我们过过这个生活，那所以我们很清楚啊，啊，这个行业很辛苦，都是苦力。啊，清早上山去砍柴，到城里去卖，卖了钱买一点菜，买一点米，回家去过生活。一天不做工，一天就没饭吃，很苦很苦。卖水也是一样啊，啊，从前水干净，城河旁边的水都可以吃，啊，到河边上去挑水。啊，现在有瓦斯，有电，啊，有煤气，这个行业没有了。啊，慧能大师是干这个行业的。啊，24岁遇到佛法，他去卖柴，卖完柴之后拿到钱了。啊，离开那客栈，就像现在旅馆客栈，哎，客栈里面有人念经，念经啊念，哎，他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在窗口停了一下，等他念完，念完之后他跑进去，你念的是什么东西？ 他听得很有意思，把他自己的感受讲给他听，这个人非常吃惊啊，你砍柴的不认识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你能听得懂，这个很了不起，所以这个人太难得了，马上就成就他，就介绍他到五祖仁和尚那里参学。那但是他养家了，所以他送他十两银子，那十两银子可不得了，在那时候啊，分安家费，哎，又替找了一些学佛的朋友照顾他老母亲啊。那我们想，他的老母亲也不会太大，顶他24岁嘛，他母亲顶到50岁差不多了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乡下人50岁也就很老了啊。那家里有人照顾，他放心了，他去参学。在黄梅住了8个月，8个月干什么呢？寺院有讲堂，一天没去过；寺院有禅堂，一支香也没走过。五祖分配的工作还是他的本行，到地方里去冲米破柴，干这行，做苦工啊，做了8个月，把祖师的位置传给他了，衣钵传给他了。这了不起啊！啊，五祖也考试他了。啊，考试那一天半夜3更，啊，避免不让人看见，为什么呢？人家会怀疑，会嫉妒。啊，五祖一个是有个好的学生，陈秀。跟五祖10几20年，那大家都认为五祖一定是传位给他，怎么会传给别人？来的人不认识字，从南方来的，土里土气的，没有人瞧得起他啊！他有定功啊，表现在外面谦虚啊。啊，处处礼让啊！啊，五祖召见他，晚上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肯定没有书，他不认识字，他要书没有用，听嘛！啊，讲到一无所住而成其心，大概1/3，他就大彻大悟啊，就像五祖提出报告啊，说了5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这个何其，用现在话说，没有想到自信啊，本来就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现在也被染污，这本性啊就见性了啊。何其自信啊，不生不灭，没有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德相啊，德能相好，样样都有，什么都不缺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我们今天动摇的是妄念，妄心动啊，真心不动啊。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变法界修行自信变现出来。五祖听到这几句，行了，不必说了，一波就给他，叫他赶快走啊。那他就逃难了。后到第二天知道了，全寺庙的人都分头去追赶，想把一波抢回来。你有什么资格做第6代祖？那天下比你强的人太多了，不服啊。啊，不是第二天，过了2-3天，因为六祖不出来，啊，大家由于身体不舒服，让慧能走远一点，让大家找不到他。啊，在路走逃难当中的时候，遇到一个比丘尼，念《涅槃经》，啊，《涅槃经》的分量很大，有2个翻译， 一个翻译40卷，另一个翻译36卷，分量很大了。啊，比丘尼在念经，他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之后，他就把他念的这一段经的意思讲给他听，比丘尼非常惊讶。啊，你从哪里学来的？啊，捧着经向他请教，说我不认识字，你不是认识字，你怎么能讲？他说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这就见性就通了，自然通了。啊，你认识字，你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明了，一接触就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所以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是要你见性，那见性全通了，你要不见性，你所得到的是知识，知识是有局限的，啊，你知道太少了，你不能完全知道啊！啊，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你把那个根找到，你不全都找到了？啊，像一个圆球一样，你达到了中心点，所有一切点垂直都达到中心点，中心点达到通通解决了，这个知识就是。所以佛说一切智慧不是从外头学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能德行能力全是本有的，与外头不相干啊！啊，这是真东西，不是假东西啊！科学技术懂不懂？懂啊！没有一样不懂啊！那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早发展，世界地球早毁灭啊！这是我们现在才了解了。这个东西到头是蜜，我们尝到的甜处很少啊。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这些人不会干这个事情啊！灾难来了，他们真有办法帮助你解决啊！帮助解决完全用意念啊！好在在现在这个时代，科学家发现啊，也有不少人都认同这个说法啊，化解社会问题需要伦理道德，需要因果教育，化解自然这些灾害，地球上这灾变要用意念啊，特别是集体的意念啊，就像江本博士所做的实验。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斯多玛斯在注释义里面确实讲得非常清楚，1999年世界末日，400多年前讲的，流传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啊。1999年这一年，全世界所有不同宗教的信徒都为这桩事情做祈祷，这个力量多大？那灾难没有了啊！那一年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对这个事情质疑，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有？那这一年平安过去了啊，他们的信徒把这话告诉我，问我，我告诉他，我说不是没有，是全世界人都在祈祷啊，这个集体意识的能量太大了，把这灾难化解了。 啊，可是我们要记住，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没有了忘掉了，要起了个反作用啊，这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继续再造恶，那麻烦就是他又来了。现在这些灾难就是99年灾难，他又回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啊。那现在我们再祈祷管不管？管用，不是不管用，管用啊。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呢，那就是布莱登所说的啊，那是根本解决的，那要靠教育。所以每一个宗教都要恢复到教育啊，教育标本兼治啊，没有教育光是祈祷治标不治本啊，而且时间是短暂的啊，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它标本兼治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也跟天主教教宗给他建议，我们要恢复教育啊，要叫人觉悟，要叫人明了，真正彻底忏悔改过，回头是岸啊，每一个戒律宗教里头都有戒律，戒律都是好东西，要认真修修啊，越不能够把它当作那是过去的东西，那我们就亏吃大了啊！它是真理，它是真实智慧。佛在这个经上所说的三种真实啊，真实之际那是讲本性，本性本善，本性是福啊。第二个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但是他，在中国这些祖师大德，包括慧能，啊，他们终日教学，度众生呢，终日无度。啊，教学生身口在教你，没有起念头啊，不起心不动念的、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没有起心动念的、啊，所以这些文字、这些言语都是自信流、自然流露。啊，虽然日学万年，一心空寂，这是他们的真相。啊，乃能于不施忍辱六波罗蜜啊，我们讲六度万恨普贤十愿，他真做到了，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所以说习戒究竟他没有不圆满的，没有不究竟啊，所以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摩地中，不设定义也。那他住在哪里？他住禅定里头，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那外面跟我们一样，内心不一样。我们内心七上八下妄念那么多，他一个都没有。啊，行遍道场，啊，与道场正行无所缺少。道场是教学的场所，没有固定的啊。一个人向他请教，他教；两个人向他请教，也教。不论是在什么时候，不论是在什么处所，都叫道场啊。语言二乘经啊，二乘是阿罗汉、辟支佛， 啊，为什么说远离他们？他们境界呢？他们是有对象的，啊，他喜欢你，他叫你；他不喜欢你，他不叫你。你问他，他叫你；你不问他，他不叫你。啊，佛菩萨不一样啊，不问他也叫啊。啊，佛家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你不相信他，你听不懂他，这叫无缘。啊，佛不会叫你。你相信，你能听得懂，他一定叫你。你不问他，他也叫你。啊，这叫大慈大悲，这叫大乘啊。慈悲到基础啊，唯一一乘法，究竟平安。啊，什么叫一乘法？一定帮助你成佛，一定帮助你恢复自信，也就是说，帮助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应该的。啊，这个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啊，最高的一个目标，又是主毗婆沙论云：若堕声闻地，即辟支佛地，是名菩萨死，则是一切力。那菩萨怎么死？这比喻不是真死掉的啊，菩萨腿转了啊，像阿罗汉一样，喜欢我就叫你，不喜欢你不叫啊，这是阿罗汉的，菩萨不是的，喜欢叫不喜欢也叫。换一句话，阿罗汉没有分别，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啊，阿罗汉有分别，菩萨没有分别啊，阿罗汉没执着，他有分别啊，大菩萨了，你分别都没有了啊，所以菩萨还要有分别，他就堕下去了啊，我们讲念书半级降级了，不是留级，降级了啊，降一等了，所以是名菩萨死，则是一切力啊，功德利益就失掉了啊，若堕于地狱，不生如是畏也。若堕二乘地，则为大不畏。这做比喻啊，如果堕地狱不怕，菩萨坐在地狱里也教化众生，他真去教化。地藏菩萨常住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大慈大悲啊，大愿啊，但是不能堕二乘。啊，二乘就是声闻跟辟支佛啊，若到二乘呢，那就大不畏了啊。为什么度化众生这个愿呢不能实现呢？啊，舍佛，你看从初发心，老师就叫你发愿，四弘誓愿，第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个愿啊，不，没有说你喜欢你读，不喜欢就不读，没有这个说法。你要生平等心，要生清净心，特别是看众生造业，那造业他就有果报啊，你就要阻止他，劝导他，让他不造业。啊，读的方法很多，你要多学，啊，要广学多闻。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种种不同方法帮助别人觉悟啊，帮助别人回头啊，不造恶业 啊，所以是为菩萨了，语言而成经。啊，意思在此地。啊，最末后的总结就是阿难以下。这个经文里面啊，阿难摩经六十处，比极乐界所有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这一句话啊，这是世尊总结极乐世界的菩萨真实功德，说不能尽呐，说不完呐。那意思是什么呢？劝我们一定要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功德利益太多太多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说不尽，所有一切诸佛一起来说都说不尽。那我们这一生这个语言殊胜呢，太难得了。啊，这我们语言现在的话叫机会。我们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百千万劫难遭遇。彭吉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怎么会被你遇到？遇到什么？遇到这部经啊！我现在特别给大家介绍，遇到这部注解。那这部经稀有啊，下联句句是把五种的不同的翻译的本子啊，无量寿经在中国特别有缘分，从汉朝到南宋800年。一共有12次翻译啊，所以翻译最多的啊，可是这些本子失传了，现在留下来的5种翻译本，7种本子失传。从这5种本子的内容来看，差别很大，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告诉我，释迦牟尼佛在世，这个经是多次宣讲，不是一次，一次这一个原本，不管怎么翻，大同小异，不会有大差别。啊，有很大的差别，就不是一次讲的。那么还失传了7种本，那7种本子如果在，可能还有更大的差异。啊，释迦牟尼佛慈悲，多次宣讲，他老人讲经只讲一次，没讲第二次啊，唯独这个经讲12次。啊，现在呢，根据这个5种原译本，至少他讲3次。啊，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啊，夏老把他5种本子汇集成一本，我们读这一本。等于说5种原译本全得到了，这注解难得，下联就是注解，即经论注解无量寿经，还即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注解无量寿经的精要，所以他这个注解是集注啊，王年老的集注啊，他后头目录放在后头，总共参考了173种经论注释，所以这个是集大成了。那我们读他的注解，就读了193种书，太难得，太难得了。所以他这个解应该是集解啊，集经论古注解释的。我们碰到这么一个本子，真叫稀有难逢 啊，这本就太可贵了啊！所以我们要遵从祖师大德的教诲，一门深入，长时日熏修啊！我们这一生修大乘，这一本就够了。这一本里头，把释迦牟尼佛49年啊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大教、小乘教义，全都在这部书。啊，这一部书就等于是小藏经。啊，他们有欠缺的，你说多难得。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从这部经上看出来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